一个副总统嚟噶嘛，其实系。咁最后会系点样咧？最系可能真系会有一个即系共和党嘅大佬，即系譬如咧，即系其实系边啲啊 ，Marco Rubio 啊，或者系呢个系啦 ，Ted Cruz， 或者系选过两次总统嗰个叫咩啊？系摩门教嗰条友叫咩名啊？唔拉记得咗名添啊！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代表吓，系啦，咁。可能就会系咁样噶咯，然之后行翻即系原有嘅共和党路线吓。 同埋咧，你睇咧美国民众有时咧啲反应咧，同我哋香港人都系嘅，即系嗰种由高跌到去低，由低跌翻去高，或者左去翻右咁样。你睇奥巴马嗰个 farewell speech， 啲群众嘅反应，我都有听啊，都我觉得佢咧一来咧呢、这个真系一个 mixed speech 嘅总统嚟嘅啫，佢咧内容其实好 Q 左交噶。你有冇細心留意啊？無論講穆斯林嘅宗教又好，講被壓迫嘅群眾又好，喂，嗰啲全部係成個左膠理念嚟嘅。喂，佢點解要喺佢 farewell 嗰一刻裏面即係咁狠切，亦都係表現得咁好咧，咁感人肺腑咧？其實就係正如頭先配合翻我哋嘅講法，就係話咧，其實佢而家畫咗條線俾呢一個嘅特朗普。嗱。我就係咁嘅啦，我亦都恃住自己係有五成幾嘅支持度嘅情況之下咧，嚟告戒你。第一，你唔可以同俄羅斯喺度鬼混；第二，就係你嗰啲政策，我而家定咗嚟嗰啲嘢，唔係完全冇成果嘅，包括喺即係伊拉克嘅問題上邊，係嘛？我哋完全撤曬出嚟啦，係咪？都唔介入中東嘅事務啦。呢某程度上都係配合當陣時即係美國人。嗰种嘅諗法嚟㗎嘛，你嘥晒我啲钱屌你抽我咁多税阿哥係咪你打啲仗同我哋冇乜关系嘅。你话911嘅时候大家逼于无奈有一个报复嘅心态。咁当然呢你问我哋啲左交嘅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大佬你打到几时啊係咪人哋喺暗你喺明。但係喂佢今次画呢条线画得好清楚。奥巴马系醒嘅佢都系演说专家嚟。你睇佢前面有字幕㗎嘛。 係。 我哋坐到咁多个啊对住个字幕读啊肯定冇而家冇稿嘅时候讲得咁精彩啦。但佢讲得几精彩。佢成段嘢。 练过嚟㗎。 冇啊。唔係佢练过嚟但佢冇念我听呢系念。佢前面有塊板㗎。佢讲到真系即系虽然攞两边啦好自然。为啲停嘅位等拍手掌位佢啲准度啊。又多對嗰啲叫咩配對嗰啲英文係咪 壓頭韻 真係犀利 喎。 好掂喎、 啊。好易入腦。 有錢白。 好易入腦。 講英文又好聽。喂你真係唔係好多人學得到佢。喂佢呢個真係演說總統嚟㗎咋。我睇住佢電視機有時影一影都見到個塊板嘅屌。透明嗰塊啊！ 唔其實咧，即係你做得美國總統咧，都唔會太差。你其實你記翻以前阿布小布殊咧，其實雖然你奪頭奪腦都好咧，但係其實佢一去到國會演說又好，即係呢個國情之民都好，即係拉屎一次，其實都 OK 嘅。其實係都 OK 嘅。 喂，但係你唔好，你即係特朗普咧，我覺得咧開頭睇咧就覺得幾過癮， 係過癮嘅， 係嘛？佢啲英文咧就根本係好似你係喺街頭。即系嗰啲目不识丁嗰啲人讲噏， 唔系，但系佢有节奏感嘅，其实系佢成 日，佢成日都喺度咁，系嘛？ 佢个煽动性系几强嘅，因为佢加强佢自己嗰啲，哇，嗰啲手势啊，嗰啲咁嘢咧，佢成个画面配合啦。嗱，呢啲人咧做节目一定要有市场嘅，其实就 喂佢，你知佢系好，佢系好出名嘅节目主持人嚟噶， 本身就系 佢成名系在于系玩嗰啲脱口秀啊、栋笃笑啊、玩嗰啲嘢嘅啫。 佢嗰个节目 Apprentice 啊嘛。 咁所以阿教主冇讲错嘅即係 politics is talk 㗎嘛係咪佢真係 talk 得到喎係。 咪同埋啲美国人都係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㗎、啊、即係呢个世界。 咁你咪惯咗左交你咪有呢啲。 係囉时势做英雄当日你金融海啸。 厌恶咗左交。 令到呢一个嘅即係美国人即係一穷二白一破一嘢打破咗佢哋呢个即係资本主义嘅梦。咁咪搵个左交出嚟囉。嘩嗰啲演说几好听啊为呢个咩基层啊为劳工啊为打工仔啊屌成嗰啲公民咁。好啦发觉屌呢条都系唔对路嘅。咁咪呢个钟摆咋嘛。咪摆返去一个即系好契弟嘅啊又咸湿嘅系咪又呢个嘅自私自利嘅又有好多阴谋诡计嘅屌又自己可以唔交税嘅话自己好醒嘅咁样。